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设定好闹钟，要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淡逃走，加一点幽默。 Hello， 下午的4点钟，欢迎各位来到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的4点钟呢，我们的乐享生活都会带给您关于家具、家居、装修和建材的最新的一些资讯。欢迎各位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又有哪些最新的家居行业的一些行业动态。定制加上模块化，让定制家居活过来。当前家居定制的概念是甚嚣尘上，全屋定制的装修方式呢，也逐步被消费者所青睐。然而尽管个性化的定制是家居行业的一大热门趋势，但是同质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让所谓的个性也失去了真正的个性。为了打破这一个僵局，今年已经有部分定制企业将模块化家居的概念与定制产品相结合，用来活跃这个已经趋同的家装市场，真正意义上让定制家居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由于行业的发展很迅猛，而且这个准入门槛并不高，近两年已经有很多这个定制家居行业出现了同质化严重的这个发展瓶颈。目前家居的定制企业的定制水平普遍比较低，产品呢比较雷同，设计也偏向简单。而模块化家居的概念和产品之所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源于它定制的对象已经不和橱柜，而是包括吊顶、床板和卫浴等在内。在新思维的研发者的眼中，家庭的装修不再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而家居产品呢，可能也只是一件一件零件，把它们按照图纸像搭积木一样的给搭起来，就可以装修完毕。所以呢，这种模块化的定制家居啊，将是行业中不可逆转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一个家装行业的一个大调查。日前呢，有一项关于家装大调查的问卷呢，显示有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对于这个家居和家装市场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一个很粗浅的常识的层面，甚至于对于如何保护自身的权益等一些重要知识，都是一知半解。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结果显示，有 55% 的用户会选择请设计师单独来设计，再找装修公司来装修。有 59.9% 的用户呢，会选择装修公司，并且会采用一种半包的形式。另外还有 54.1% 的用户可以承受的设计费是100以内，哇，只有100块钱以内啊。有 53% 的用户呢，是从网上，包括从手机或者是电脑知道这个定制家居。另外呢，还有 59.7% 的消费者会在选购时主动向商家索取环保检测报告。有 52.4% 的消费者呢，喜欢购买成品家具。另外有 36.9% 的消费者会选择定制家具。有 10.7% 的消费者呢，两种家具都会进行购买。另外呢，在产生售后纠纷之后，有 54% 的消费者会通过向商家进行投诉的方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这个调查来看啊，大家目前整体的这个关于家装行业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但是可能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如何保护自己权益的方面呢，大家还都是一知半解。希望大家除了要了解这个产品的设计之外呢，也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在遇到问题时应当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为我们除了向这个商家投诉之外，其实还可以向工商部门或者是消协这样的部门来进行投诉。好，我们来听首歌，待会儿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墙面漆的话题。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999，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 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都会带给您最新的家具、家居、装修和建材的各种新知识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我们会聊一聊关于墙面漆的话题。为什么要讲墙面漆呢？因为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家庭装修的时候，大家采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涂料，也就是墙面漆。可以说很少有家庭可以变成那种我们完全只贴壁纸，一点墙面漆都不用的，对吧？所以这个墙面漆啊，还是咱们在家庭装修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种材料。现在啊，咱们到这个建材市场去逛一逛，就会发现墙面漆呢有很多新的发展，很多的这种功能型的墙面漆已经进入了市场。而且呢，这个墙面漆可以使墙变成不只有一种功能。我们选择一些带有特异功能的墙面漆呢，可以使你的墙面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多功能的，让空间更加有设计，更加有想象力的一个墙面。比如说很多有小孩的家庭，可能孩子们会在这个墙上乱写乱画，如果你有了一个多功能的墙面漆的话，甚至于你可以像擦黑板一样，把上面的这个乱涂乱画的画啊给擦掉。而且这项功能还有可能会进化成可以反复涂鸦反复擦洗的黑板。还有的墙面漆呢，感觉像这个冰箱门上的这种磁力贴一样，你可以把它贴满这个便签纸，而且呢，它可以自然地吸附在墙上。另外还有一些墙面漆，它有一些不同的艺术肌理的效果，可以让你的墙面像一幅艺术画一样。怎么样？这些墙面漆听完之后有没有感觉到很感兴趣呢？我们来听首歌，待会儿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功能强大的墙面漆。 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几天，宝宝从不玩失恋，看我湿漉漉湿漉漉湿漉漉，为朋友们做一顿大餐，飘奔狗玩，嘲笑我手忙脚乱，讲出有样怎么用，比谈恋爱还要麻烦。 做菜不是练几件，对待蔬菜你要温柔一点，耀武扬威的海鲜等你挑战一场一场冒险。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好，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要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一星期间。 用碰碰哥再见，自己做饭也不简单，我火爆菜不火炒饭，脑洞的开这叫新鲜，口味香香辣鲜，填饱肚子不能敷衍，来杯 Latte 别忘泡面，好不好吃是发朋友圈。 下厨房也是表演，全新的舞台我要一遍一遍，要学会你的手艺，给你制造一次一次惊喜。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跑，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第星期天。 他不够饭，每手都这么破，血性早好长知识，新的技能我给全部都给 baby。 我知道暖暖关怀就是诀窍，久久的爱才是绝招，相信我相信我，会让你骄傲， 全世界最美的味道我来为你打造，永远新鲜新鲜，就在头衔第一星期天。 让我把头衔的意外一锅炒，头衔的期待慢慢爆，不得了不得了，厨房在燃烧，头衔的帅都添一勺，快乐不靠得笑，秒的不要不要，就在头衔第一星期天。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对于咱们很多家庭来说，为墙面美容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让传统的这个四面白墙换上一些色彩斑斓的颜色，这在标榜个性和追求 DIY 的年轻人的眼里面是很重要的，而艺术墙面漆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一般情况下，这个艺术涂料呢，可以用在我们的背景墙、还有玄关、还有吧台这样一些局部的装饰空间。这些涂料呢，也可以分为仿大理石、仿岩板，或者是仿一些天然石材基底的一些仿石漆，还有一些仿壁纸图案、仿壁纸花色的一些壁纸漆，还有一些立体质感很突出的浮雕漆，当然还有野性十足的仿动物皮纹的一种皮纹漆，还有一些很华丽的像这个金属一样的金属漆，种类非常的丰富。如果您喜欢的话啊，可以到这个材料市场去看一看，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个这个孩子们可以涂的这种黑板漆啊，这种漆啊，您涂上之后可以使得您这个墙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耐擦的效果，上面呢可以有一些粉笔印或者是一些水彩笔的印子，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些湿布就可以擦掉。这样的漆一般很受到这个儿童房的欢迎，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话，可以在儿童房间涂上这样的漆。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有一个磁性漆可以这个贴便签纸，现在有一些厂家在他们的这个漆里面啊加入了一些磁性的因子，这种漆可以把一些铁质的玩具吸附在墙面上，对于孩子们而言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可以使得孩子充分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墙面。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不妨到建材市场去看一看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多功能的墙面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互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是999月生活，月是喜悦的月，欢迎各位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家装啊、家居建材方面的，都可以给我们节目留言，看到留言之后呢，我们会来一一为您解答您的疑问。今天有一个网友叫做开心的小刘啊，开心的小刘给我们留言说，现在有一个很新的名词儿，这个硅藻泥，到底这个硅藻泥和硅藻泥的涂料是有什么区别呢？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别的这个听众所关注过，也给我们提过这样的问题。这个硅藻泥呢，是这两年非常新兴的一种功能性的室内的装饰的材料。这种材料哈，源自于海洋里面的一些海藻类植物的遗骸形成的这个硅质的生物的沉积岩，它有很丰富的这个很独特的分子结构，而且呢自身有一种非常强的物理吸附能力和离子交换功能，可以将咱们空气中游离的一些甲醛、苯，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通过这个吸收的方式进行分解，并且转化成无害的物质。讲到这儿呢，大家应该就大概明白了，这种材料啊是一种很环保，可以说净化你的室内空气的功能。硅藻泥的涂料呢，其实是一种含有硅藻泥的内墙装修的这个材料，通过在配方中加入具有超级吸附能力的一些硅藻材料，实现对于室内的甲醛的吸附和降解。所以说这个硅藻泥是一种天然的材料，而硅藻泥涂料呢，是指的在这个涂料中加入硅藻泥的一种新型的涂料。 Yeah.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简单来说，这个硅藻泥就是一种天然的涂料，它的装饰效果非常的自然，手感似乎更加近似于一种松木的效果，有非常好的环保和净化空气的功能，同时还有一定的这个调节温度，还有防火阻燃、保温隔热，还有降噪隔音这样的一些辅助功能，并且使用寿命很长，还不容易褪色，可以进行局部的修补。而硅藻泥涂料呢，是添加了硅藻泥的乳胶漆，它的外观质感和性能呢，都同乳胶漆是一致的。吸附甲醛的功能当然不如这个天然的硅藻泥，而且也没有这个吸湿和隔音的效果。硅藻泥的涂料漆呢，说到底它还是一种乳胶漆，它的这些环保功能相比天然的硅藻泥还是要差一点。 希望我们的解释可以使得我们这位热心的听友啊，能够更好的认识这个硅藻泥和硅藻泥的涂料，它们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自己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啊，如果您的这个预算足够多的话，建议您不妨可以考虑考虑使用这个硅藻泥。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继续。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九九九乐生活，乐是喜悦的乐。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家装建材以及家居和装修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疑问，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在讲一讲这个墙面漆。刚才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功能很强大的新型的墙面漆，而且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最近很环保很流行的这个硅藻泥是什么东西。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就着这个环保的话题来说一说儿童漆。其实这个儿童漆的概念啊，已经出现了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这种漆呢，打着专为儿童设计的旗号，在价格上也是高高在上，比一般的这种环保材料漆都要贵一些。 不过这种不在国际标准品类中的儿童漆是否真的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呢？还是仅仅是一种营销的噱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儿童漆。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再次发光，我们也更爱谈情时，比起星星更存在。 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个涉足儿童漆的这个产品，现在已经有超过30家的企业推出了儿童漆产品，而在同一品牌当中呢，儿童漆的这个价格往往比其他系列的价格呀要高很多，属于一种定位很高的产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儿童漆产品的标注，它的成分似乎与其他产品的这个成分差别并不是很大，与其他的产品一样，原料是水、丙烯酸乳液、太白粉、碳酸钙、分散剂还有消泡剂等等。但是呢，相比其他产品来说，儿童漆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游离的甲醛排放量更加的低，也就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安全。而且这个儿童漆的耐擦洗程度要优于其他产品，如果孩子们在墙壁上进行涂抹的话，可以进行多次的清洗，保证这个漆膜的一个品质，保证这个漆面的一个光亮。 前还是阳光下，想爱亦难，再困难也不要生。 成熟了半天，是时候天真于你脚边。 工作半天，是时候将压力摆你冷肩。 看着晚灯，想得多么远。 冻冰冰是否可取暖？ 喜欢你我，感觉心伤。闭气半天，是时候呼吸与你耳边。 专注半天，是时候温馨的和你冷意。 睡眠中，灵魂与融合一起，不觉意光了天。谁突然爱到半路感慨万千。 I love you AM to PM, there's no games, no need to pretend.We're together, baby, as one. It's so much fun. I hope you feel my satisfaction, appreciation, intoxicated passion. Daytime or night, the sky is always bright. 半天是时候栖息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个权威的专家，国家室内环境与室内环境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主任宋广生就表示说，应该说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内涂料中含有有害物质限量就是合格产品，就可以放心使用。而儿童期是企业的一种自主命名，应该是企业炒作的一个噱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孩子怎么可能只待在自己的房间呢？他也会跑到客厅，也会跑到这个父母的房间，所以其他房间内的这个涂料如果有污染，也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而其他房间的污染也会影响儿童的健康和安全。从这个角度来看，单纯的这个儿童期的环保安全效果其实很有限。哎，我们觉得这个专家的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对吧？这个儿童期是非常的这个健康环保，这个各种排放都很低，但是我们孩子不可能只待在这个儿童的这个房间啊，他也会去客厅，对不对？也会去厨房，也会去卫生间。如果别的房间的这个漆面不够环保的话，对孩子同样是有伤害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如果想要做到真的对孩子一点点的伤害都没有，您可以把全家全都用这个儿童期来进行涂刷。但是相 in the scene, breaking on down for the b-boys and b-girls waiting to do they thing, pump it louder, come on, don't stop and keep it going, do it, let's get it on, move it, come on baby, do it.关于那些流言对错之间已无分别，我闭上我的双眼，喧哗的世界只有一个人的脸。你知道爱情它没有季节，哪怕是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都会遇见，我爱上了就不会，并且不想理会对还是不对。流言有一千分贝，它震耳欲聋，把所有幸福摧毁，轰轰烈烈我好疲惫，只想简单一些，这样都有罪。流言有一千分贝，他似是而非，不关心真爱多美，他们的罪我无所谓，只想守着你的梦度过黑夜。